他们在这里度过了自己人生当中最难忘的青春年华。作为中国人，他们是如何考入剑桥大学本科的呢？申请剑桥大学步骤如何？面试剑桥大学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相约在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老朋友 Lindsay 徐佳。那今天很开心呢，我们请到两位新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他们都是毕业于剑桥大学，哎，终于请到剑桥大学的朋友了。那么首先请他们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毕业于剑桥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化学工程，然后是一共四年本硕连读。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rley， 我毕业于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我读的是本科三年的。 哎，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哈，当时是怎么一个机会，就是报考到剑桥大学？那你们都是从中国考到剑桥大学的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吗？ 对于我来说是，我在国内其实先读了两年普通高中，然后那一两年也是我妈妈从外企转职到国内大学就职，然后她觉得国内大学的教育不如她当时学习的那个好的状况，所以她决定让我半路出国，所以我读完两年国内高中之后，转学到国内开的国际课程中心学的是A-level 课程，然后在两年 A-level 课程之后，申请的英国的大学，当时也申请了美国大学，然后其中剑桥大学给了我 offer， 然后我就来了剑桥。 那我想问一下Shelly 呢？ 我其实也是在国内读了两年的高中，但是我就是读完两年高中之后，我就选择出国来英国继续读高中，所以我是在这边读的。为什么要来英国呢？其实就初中的时候来过一趟英国游学，然后那时候去剑桥大学觉得哇这里好漂亮啊，我以后一定要来这边读书。然后呢后来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就跟他说，那你其实你小孩要想出国还是越早越好，早点进入这边的教育体系。然后我妈就决定那行吧，就早点让你早点送你出国吧。那时候就是高二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申请高中的工作，然后就在这边读的高中，在这里升的大学。 那我知道了，就是你们其实直接比如说从高中考到剑桥大学，其实都是进入他们那个比如说 A level 的这个课程体系里面是吗？那当时申请的过程难不难，你们还记得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因为我其实是我们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他们也是当时刚刚建立，然后包括申请学校的老师其实也没有事先的经验，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都是一起摸索，完全是根据学校官网上申请流程，然后我们按着步骤走。但是挺有趣的，按照就是学习新的东西这样子。 那是你呢？ 我当时就其实还好，因为毕竟是在这边读的英国高中嘛，然后老师也都比较有经验。但其实就即使在这边读高中，升牛津剑桥也挺不容易的。就首先高中的成绩一定要过得去，然后一直要准备面试啊，就到时候申请前各种模拟面试。就想想现在回头想想，当时也挺不容易的。其实 有些什么样的面试？那成绩一定是得非常好，一定要达到哪个水平呢？ 就基本上要学校 top 前5%-10%那样吧，我觉得。 如果按照具体成绩来讲，其实根据专业不同，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比如就我来说，我学的是化工，所以它会对数学、物理这两门课有一定的要求。我当时是要求，大概是90分以上，也就是 A 或者 A star 这样。然后我最终的成绩是4个 A star 1个 A 这样。 那这里呢？ 因为我报的是商科类的，然后它首先就是整个剑桥的门槛就是对成绩要求挺高，但是我们当时也更注重对时事的了解啦，对现在时事的判断。就首先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是报商科类都会 本科都会大高中也会学经济，然后经济的成绩到时候也是要90分朝上。那时候面试我就记得老师会去问啊，最近这欧洲那边发生什么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对英国的一些什么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那时候就会各种练啊，然后每天都要关心新闻啊这样子。 嗯，那你们俩就是当时高考报考这个剑桥大学都有面试对吗？哦，听说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本科都是有面试的，还记得当时面试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吗？ 我当时面试完我真的是哭着出来了呀，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一定考不上了，因为我面试整体感受觉得自己傻傻的一直在问老师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 tips， 因为我只能想到这一步骤了。 他会问你什么问题啊？ 我当时学的是化工嘛，所以问的问题一方面是数学的，有一方面是化学，又一方面是物理的。然后在这一些之前还会问几个 general 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选择剑桥这样子。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物理题，他当时老师就拿出一罐水，然后有一个笔头上装着的橡皮泥，然后他就把那个笔放了下去，然后他是扶着嘛，一开始是很简单的问题，就问为什么笔没有沉下去，然后那就是对于 A level 的学生就知识水平来讲就是没有问题，就是说重力和浮力相当就可以。然后他会把这个问题拓展很深，就比如说他把手盖了上去就沉下去了，然后他就会继续问你说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剑桥的面试是一个在测试你的思索能力到多深的程度，而不是说你在课本上学了多少的程度。我记得我男朋友其实他也是剑桥嘛，然后他跟我分享他的那个面试经历就很有趣。他第一次面试的时候第一门是完全数学，他觉得自己面试的很差，然后他就下决心第二次面试就是第二场面试一定要好好表现。全程一共30分钟，结果老师其实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就花了30分钟来回答这一个问题。当时那个问题只是说好，我这个木块放在桌子上你觉得它受什么力，一般大家直接回答重力支持力，最多来个摩擦力。结果他真的是花了30分钟，他说他设想了所有他能想到的情景，比如说桌子没有摩擦力，桌子是倾斜的，桌子不在地球上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所以我真的觉得从不同的人的经验当中，我觉得剑桥面试真的是探索你的思索能力。 当时有多少个老师面试你？ 我是有两个老师，不对，我一共有两场面试，每一场面试都有两个老师。然后在我的面试开始之前，工程学生大多数是需要做30分钟的考试题，然后我们的面试有一些问题就会 base 在你当时就事先做的题目上面，老师会问你啊，你这道题当时是怎么想的，你的步骤是什么。其实没有做完也没有关系，老师会继续在面试当中问你你之后会想怎么做之类的。 那Shelly你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商科就跟他们理工科其实面试方式还挺不一样的，就我们也不会做题。我觉得我们当时考的就是对时事的见解，你的思考能力，你的就是把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社会问题的这方面更多一点。我记得那时候也是两场面试，一场就比较 general 一点，就为什么剑桥啦，然后问一些因为那个老师并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老师。然后我第二场面试印象比较深，他是到那时候会就我们这个学校专业的，然后他那时候就真的是天马行空的问，从那时候希腊债务危机一直问到英国的南北方发展的不平衡，然后就要就会觉得就会让你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会有学经济，他就会说 OK， 那你学过这个，你觉得这个怎么运用到现在的问题上，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事情。就那时候感觉像是更多像是聊天而不是考你，但是他会就一直做笔记，然后会想你这个思考的方式怎么样啦这样子。 刚才安岭说你面试完感觉是哭着出去的吗？那当时会觉得非常不好是吗？ 我当时真的觉得不好，因为 我之前有提到说面试的时候我一直在，就是我告诉老师我能想到这个答案，然后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思维停顿了，我真的没有什么思路，然后我就会问老师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点 tips， 然后老师会再给我一些，然后我再继续顺着他的思路再回答一部分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觉得，因为我面试出来之后我跟其他也面试的同学讨论嘛，他们就说我觉得我的面试很顺畅啊，就是老师问什么问题我马上回答，然后我一场面试问了十几个问题我全都答出来了。我想，然后我当时默默心里就想，我好像面试一共才五个问题，然后我每个问题都磕磕绊绊，比如说就是虽然是五个大问题，然后但是老师会每个大问题来延伸很多小题，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在每个小题上都磕磕绊绊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这真的不是坏事，因为说实话我当时那个觉得很顺畅的同学他没有录取。 是吗？ 所以真的不一定是根据你个人面试的感受来的，有时候真的是老师看你的学生思索的这种方式怎么样，然后甚至还有我们当时有猜测是不是老师觉得这个人合不合得来也很有关系。 对，眼缘。 因为说实话这些面试老师就是我们以后的 supervisor。 我们剑桥有一个特殊的学制，就是 supervision， 是小课制度，一般是一个老师对2到3个学生这样上课，然后一般是一个小时一堂课，然后一个礼拜我们是有3到4堂这样的课。在这样的课上，除了探讨就是你实际做作业上的问题之后，老师还会就上课的内容问很多细节的问题，不只是在书本层面上。所以我觉得是基于以后老师还会需要跟这个老师学生相处，他们就当然是想要找自己觉得相处得来的人。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欢迎收听辅国日不落，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辅国日不落每周日到周四与您相会。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剑桥大学是人生当中莫大的荣耀，那么在剑桥大学读书的过程又是如何呢？压力是不是很大呢？安妮与轩丽都深感到剑桥大学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就像打了几年漫长的仗。那么这些过程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真实的剑桥生活与学习是什么样的吧。 说其实这个人吧，一定是怎么说呢，老师觉得好孩子，谦卑，性格不错，合得来，同时也特别能思考，而且可能很能给老师一些新的想法之类的。那么当时你们两个的专业各自录取了多少同学呢？ 工程系算是剑桥的一个大专业了，是仅次于自然科学系第二大的。我们一届应该总共就是外国人加中国人应该有300个左右 哦，全年。那你们呢？ 我们系就比较小了，我们系应该是数一数二小的，我们一年就50个人都不到。 那么就是考入剑桥大学了，收到录取通知书非常开心。后来你们进入大学之后有没有问老师，你当时为什么要录取我？有没有问？ 我没有敢问这个， 我没有敢问。 我觉得我思索了4年，为什么老师要录取我这个问题。 那么到剑桥大学之后，是不是来到这样一所全球最顶级的高校，而且历史将近上千年了？那么当时的心情，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吧？还记得刚入学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的吗？ 我印象很深，就是因为剑桥我们入学是那个仪式叫 matriculation， 我们当时要穿着正装，然后会穿着自己学校的袍子，然后第一天呢有很多事情，又要去学院注册，要去上课的地方办手续什么的，有的学生他就会直接穿着那个 matriculation 的袍子在街上走，然后你也知道剑桥一般都游客很多，那个袍子风一吹就会就袖子就捧起来，就特别威武。 嗯，那后来到剑桥学之后，这个学习压力大吗？ 我觉得非常大，我们 非常非常大。 嗯，我们刚才来的路上还在讨论说，哎，真的是累是真的累，难也是真的难，但是你问值不值得，我们觉得还是很值得， 很值得， 它是一个非常 rewarding 的过程。 就觉得自己就像打了一场很长很长的仗一样，然后但是很开心自己有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嗯，刚才你们俩都异口同声的说非常非常非常累，而且学习压力非常非常大，能给我们说下如何累，压力如何大吗？ 嗯，因为我是本科在剑桥，然后研究生在 RYC 读的，我觉得最就是剑桥牛津最难的地方就是那个 supervision， 像在一些普通的高校，它就可能平时小课是那种 seminar 的形式，然后可能一个老师对十几二十个人这样，但是剑桥就是一个老师对两到四个人，你就一定要首先作业是一定要认真做，而且一定要好好思考，像我们就是商科类，它作业一般都是写 essay， 可能题目就是请你讨论这个，然后就自己要写2000到3000字的 essay， 然后上课老师就会跟你 argue你的 point 是什么，老师会觉得你这样不对，然后就真的是要去思考，要去讨论，要去好好把这个问题想透了。还有就是在大学，就我们上课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教科书一二三这种，就全都是我们今天学这个 topic， 这些是你的 reading list， 自己回家看看完了把这篇 essay 写出来，然后可能那时候忙起来就是一周要写2到3篇 essay， 都是1500到2000字，长的时候3000字都有，所以真的是每天都学习压力挺大。然后 那我觉得你们压力真是大，一周要2到3篇，因为当时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像我们从中国，然后大学是在中国读的嘛，然后过来读研究生，可能我们那时候觉得2周1篇，当时都觉得压力挺大，因为还要看很多书，你们一周2到3篇的话， 对， 就除了写作业没啥了。 然后剑桥更恐怖的一点是，我们如果挂科了是会被踢出去的，就没有什么补考，除非是可能身体原因就没办法考试，有意愿证明，这个可以再商量，但是如果挂科了那是要退学的。 那安妮呢？ 工程系有类似的部分，就是supervision 这方面，因为老师真的是一直在感觉鞭策你的这个思索，你到底在想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的思维能力怎么样。还有一方面我觉得是独立学习的时间真的需要很多。有一个例子是我大学专业一门课的老师，他以前在其他学校上课，然后他教一门流体力学，当时然后他就说上完了大概我们一个学期他的课一共有8到10节课，这一门课就算上完了，然后在快上完那一门课的时候，他在结尾的时候跟我们说，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难，上的有一点快，不要担心，不要难过。我其实这门课在其他学校上课的时候要上一整年才能把这门课上完，所以需要的课堂时间一般是要到30到40个小时，然而我们这门课在剑桥上的时候可能才10到12个小时，所以很多时候是学校老师希望你能花自己的时间在学，老师上课真正 cover 的部分其实是少之又少的。 我觉得在英国和美国读书的话，包括本科，其实真的很不一样。比如说在中国就认为高考之前学习压力非常非常大，那一旦考入大学之后感觉你就完全轻松了，但是我觉得但是在英国和美国读书就完全不一样，就是考进去也难，考进去之后也很难。那么就是你们在这个剑桥大学读书的这几年，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们在学习方面特别特难忘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考试啊之类的？包括我好像听一些朋友说，他们在考试期间 比如说一个考试就四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还是血战到底啊什么的，还带那个什么，哦，那是牛津大学带那个康乃馨，不知道剑桥大学是什么样的习俗吗？ 其实剑桥在习俗方面比牛津会 要宽松一 点，对，要宽松一点，他已经没有要求穿着袍子去考试 啊？是吗？剑桥不用吗？ 我们可以穿着大裤衩和人字拖去考试。 对，我们对考生还是很关爱的。 哦，那我还第一次知道，我还你们都要得穿这个大长袍去考试呢。 牛津是要，他们好像是要穿正装，穿袍子，别着花，要我们不用， 是吗？ 觉得学习上比较难忘，就有时候写着写着作业，一抬头，咦，天亮了。对， 可怜。 对， 那像你们呢？ 嗯，其实我个人是真的是所谓老年人作息，没有经历过写到天亮的时候，因为我真的过了12点就大脑停止思考，我宁可早上5点起来写，我也不能就是晚于12点，所以在这方面看着天亮的经历呢几乎是没有的。嗯，但是难的时候是真的有。嗯，就很多时候一个人在房间写不出作业，然后看一道题就盯着看一个小时，真的完全没有思路。但是我们的宿舍都是一人一间房间，嗯，然后而且是不同专业的人住在一栋楼里面，这样，所以真的有时候你也问不到同学。然后包括我其实我男朋友是跟我同专业，但他跟我不同学院，就是不同宿舍。有时候然后我就没办法打一个电话过去说你有没有做作业，然后他跟我讲说这作业不是下周才交，你为什么现在就开始写了。就是当遇到这些学霸同学在身边的时候，又问不到他们的帮助，老师也不会再提前给你额外的帮助。因为相比起美国，我知道美国你很多时候可以去直接找老师办公室，你就要问他问题，但是英国其实起码剑桥没有这样的传统。然后真的是有时候在房间觉得自己要逼死自己了。 对，好像美国是有 TA 那种就可以经常去问问题。我觉得我就记得在剑桥尤其是刚入学的时候，最大的 shock 就是周围的人怎么都这么厉害。因为就我们上大学之前其实在学校都属于就成绩 已经是学霸了， 对，但是到了剑桥这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怎么一个个都可以这么学霸。 你们学霸是来自全球的是吗？ 嗯，说到这个，因为当时有说嗯，之前一个问题是考试习俗嘛，虽然没有什么考试习俗，但我听说剑桥数学系每年考试的时候，因为来自全世界的学霸，然后大家都是什么奥林匹克竞赛冠军，大家会穿着自己国家队队服去考试。然后数学系同学就说天哪，进去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大家都是国家级的。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欢迎收听辅国日不落，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辅国日不落，每周日到周四与您相会。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建交大学有着与牛津大学类似的学院制，那么学院制是什么呢？建交大学不同的学院又有什么特点与福利呢？三一学院、国防学院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另外，建交大学很有名的就是每个学院都有各自的正式晚宴，有什么讲究与流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说到一点哈，我觉得这也是，牛津和剑桥特有的，就是院系和学院制还不一样哈。那这个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就是本科的时候我们申请，就首先可以，我觉得可以想成一个横轴和纵轴。横轴就是大家各个的学院，然后纵轴就是各个的院系。就我们那时候报考的时候是报这个学院这个专业，然后 比如说可能就是比如说化学专业或者经济专业， 这是不同的学院。然后大家上课呢是去院系，就是 系什么专业上课， 专业上课。但是就是学院是管你吃住，管你过得好不好这样。对， 那你们分别是在什么学院呢？ 我是 modeling。 我是在 Fitzwilliam College。 然后剑桥学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总共31个本科生学院，但是每个学院其实负责自己的财政，负责自己的招生。所以每个学院的建筑风格、历史、人文都完全不一样。有一些学院特别有名，特别有钱，比如说 Trinity 就三一学院，或者说有名的国王学院，女王学院之类的。其实宣普的这个 Modeling College 也是就是比较古老的学院之一，而且是传说很多伊顿公学的人会报考这个学院。然后我的学院的特色呢是，听说他比较喜欢就是远东国家的学生，然后而且也是那个李光耀的毕业院校。所以他有给一些 sponsorship， 特别给新加坡学生。也可能是为什么我们学院比较喜欢这些国家的学生。 我知道剑桥大学有很多很有名的学院了，比如说前段时间还去做了一些节目嘛，在剑桥大学就去了国王学院里面。国王学院我们知道是亨利六世新建的，那么也是很有钱，就很有名的那个徐志摩的那块碑，轻轻的我来了，就是在光学里面。而据说光学里面还有很有名的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一个合唱团，对吧？全都是男生，包括就是18岁以下的男孩，但他们的声音真的是有如天籁一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听过他们的音乐会呢？ 我有，我记得他们好像每年圣诞节都会有音乐会。然后让我回忆一下，是他们会在教堂里办一场，然后但是因为太 popular 了，门外都会有很多很多人排队，然后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然后有时候就是那些进不去的人，合唱团就会先在外面给他们唱一首歌，然后唱完一首歌先安抚一下群众的心，然后他们再进去正式表演。 好像据说 BBC 每年都会去现场直播他们的演出的。刚才还提到很有名 名也很有钱的这个专业，就是三一学院。你知道三一学院有哪些牛人和名人吗？ 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应该就是算牛顿吧，因为三一学院是几乎是最老的学院。三一学院外面还有一棵牛顿的苹果树，虽然传说那一棵也不是最原始的那一棵了，现在放在那边是象征性的。然后牛顿当时也是从牛津为逃亡过来，然后来建立剑桥的先祖之一。然后我们刚才讨论一个典故，就是说传说牛顿当时剑桥大学面临一些财政危机，然后牛顿呢为了解决这个方法，他就开设了一门新课叫高等数学，然后规定说考不过这门课的人就需要重考，交钱重考，所以剑桥大学就靠着这门课来克服了自己的财政危机。 所以就高等数学如何诞生的，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 可能是这样子，不知道是真是假。 另外我知道在三一学院还有很多厉害的人，比如说查尔斯王子也是三一学院的，还有那个刚刚去世的霍金教授。所以我觉得在剑桥大学里面读书的话，真的是时时刻刻都觉得与名人大咖同在哈。那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学院制，好像据说剑桥大学的每个学院都有些不同的特点，刚才比如说有钱和有名的，还有些学院据说请的厨师是米其林的厨师，对吗？是哪个学院的呀？ 好像本来国王学院的厨师可好了，后来被我们学院挖过来了。对，国王学院人都特别恨我们。然后我们学院后就到我第三年的时候，那个伙食水平噌的一下就上去了，要摆盘有摆盘，要味道有味道。 那么你们在你就是在这个厨师去之前是什么样的，他来了之后又变成什么样了？ 去之前吧，就是你吃这顿饭你都不知道这到底是鱼还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就黑暗料理。 是吗？ 他来之后就真的有一点那种米其林餐厅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米其林厨师，但是就做的东西好看好吃。 还有说有的学院就是住宿特别好，好像学费特别特别优惠，一年好像才几百磅是吗？有一个学院我听说啊。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学院特别优惠，但是有一些学院确实有特别的福利，比如说 St. John's College 就是圣约翰学院和Emmanuel College 这两个学院在洗衣服是不需要花钱的，还会有阿姨帮你来叠好烘干叠好放回你房间。然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是自己需要拎着重重的洗衣篮，然后去洗衣房，然后投币，然后洗衣服，然后放到烘干机再拿回去叠好。所以待遇很不一样。 那说到这儿哈，我觉得就是剑桥的这个生活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好像在剑桥包括跟牛津大学都一样嘛，还有这个 formal dinner 哈，不知道你们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挨着去31个学院去吃一轮呢？ 我有哦，我把 formal challenge 完成了。 是吗？ 对，就每一个学院都吃过来了。 那你给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每个学院吗？ 每个学院 就让你说一下你觉得最好的印象最难忘的一两个吧。 我印象比较难忘的一个是国王学院，因为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考完试了，然后有一些学院就开始会推出主题的那种 formal dinner。我去的国王学院那天是指环王主题的，然后一般吃 formal dinner 大家都是穿着正装穿着袍子，但那些有主题型的他就会，你就可以打扮成那些主题里面的样子，有精灵啊，有树人啊，就感觉这还很好玩。然后还有比较有名的 formal dinner 是 Homerton College 的 Harry Potter formal， 然后他是真的会叫那些猫头鹰训练师过来，然后在整个吃 formal 的大厅里猫头鹰会飞来飞去，然后整个 formal hall 的装饰也都是像哈利波特那样的。还有一些帽子啊什么的。 你说那个学院中文叫什么呢？好像是不是当时好像据说是哈利波特剧组当时去那个学院要选他们的食堂拍摄，但是他们傲娇的拒绝了是吗？他们当时据说还把 Emma Watson 给拒绝了那个。 我好像有看到新闻，但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个学院。然后我也是吃完了31个学院。 哇，是吧？你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分享一个听说最差的吧，虽然我真的没有吃到，是 Modeling College， 就是舍利的学院。就是他说，因为我们一般 College Formal 是三道菜，就是前菜、主菜和甜点。他们说 Modeling College 最差的前菜是一根煮玉米，然后最差的，而且有一次最差的甜点是一个梨，就放在盘子里端上去了，就很不认真。但是我也听说了，他们学院后来就是真的提高了很多很多。 对，我要为我们学院证明，自从把 Kings 大厨挖过来之后，真的伙食水平就不一样了。 是之前被人投诉太多了。 我要黑一波 Peter House。我之前去 Peter House 吃 Formal， 他们的主菜是 Burger 加 Chips， 这不就是食堂的饭吗？还好意思摆出来变成三道菜的 Formal Dinner。 嗯，哎，我还好像我还真的还没有去过剑桥和牛津去吃 Formal Dinner， 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而且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就是好像就是每个学院的食堂都是古香古色的，是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食堂一般都是那种长长的桌子，然后我们是面对面坐着，然后中间像比较古老的，我们就会用蜡烛点灯，就是是用蜡烛照明的，而不是那种就是电灯。然后一般就我们先学生进去之后面对面坐下，然后 formal dinner 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敲一下钟，然后那时候 fellow 就会走进来，我们所有人就要起立肃静，等 fellow 进来之后，他们再敲一下，我们才可以坐下来，然后开始上菜，然后准备吃。 还要念祷告。 对对对对对， 还用拉丁文念的是吗？ 嗯，然后有些学院他们会特别安排考得好的学生来念这个祷告，而且是 还得念拉丁文吗？ 嗯，对，会提前给这个学生那个祷告词让他练习，然后当那天晚饭的时候让他来念一下，是一种特别的荣耀。 对， 你们知道念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我不知道了。 哎，那剑桥大学，反正我知道还有个特别好玩的，就是据说考得好的人是要被扔在河里，是吗？有这个传统吗？ 有吗？是同学嫉妒吗？ 哎，那据说在剑桥大学还有每年包括夏天的时候 May Ball 是吧？不知道两位参加过了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参加过 May Ball， 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疯狂的 party。 嗯，而且门票很贵耶。 很贵的，尤其是比较有名的像 Trinity 跟 Jones， 好像是300多磅一个 pair， 就一对的票。 哦， 嗯，然后但是进去就随便吃随便喝随便跳随便玩。 所以就能看到剑桥的同学是 work hard study hard play harder。 是。嗯，说到 May Ball， 然后每一个学院确实也不一样。虽然刚才说 Trinity 要300到400磅，但其实很多学生也会先买了票，因为作为本学院学生可以提前买票，然后再转卖给别人，最后拍卖价可能是800-900磅一对票，那就变得真的很昂贵了。 嗯，这真的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同学呀。 啊，对，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了。嗯，然后我也是参加过2个 May Ball。然后每个 May Ball 特色也是不一样，每年他们会有 May Ball Committee， 也就是一群学生自己来竞选成为了这个组织 May Ball 的一个小组，然后他们来决定说这个 May Ball 主题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后勤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具体装饰需要什么，都是他们来布置。然后 May Ball 有一个传统，我不知道牛津有没有，是我们要有一个 survival，就是说一般是从7点钟开始入场，他如果是你要吃晚餐的话，如果不吃晚餐是9点钟左右入场，然后呢就可以一直 party， 然后直到一般第二天早上的5点或者6点，它算是 survival time。 如果你撑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家的话，你就会有一份 survival breakfast， 然后会有一个一起大家站在草坪上拍一个 survival photo 这样子。 嗯嗯，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会玩哈。然后那么在剑桥的话，他能够允许那些不是剑桥的同学能参加这样的 May Ball 吗？ 嗯，不是剑桥的可以去，但是买票的人必须需要本学院的人，可能就是这个学院的这个人他的朋友是外校的，你可以给你的朋友买票带他一起进来。 嗯，那每个人买票有没有限量购买呀？ 有，基本上是本学院的人会保证你可以拿到一对票，然后你可以申请第二对，但这个就是那刚才 Annie 说的 committee 决定给不给你票，看脸看运气。 嗯，真的是那天真的也是拼网速拼手气的时候，你要在网上等到票一出赶紧抢票。 哇，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事情，难怪那天有朋友来找我买票，我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票怎么买呢。 我觉得当那个场景还是挺壮观的，因为 Mayball 都是 black tie 和 white tie，男生都是打着黑色的领结，然后女生都是穿的落地长裙，然后走在街上，因为大家要在首先就是刚刚就是说7点到9点可以入场，但是入场前其实是要排队的，所以就是一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走在街上往一个地方走，然后再排起长队，然后剑桥又是建筑风格什么又特别古老，就是看上去特别漂亮。 对，而且那天是女生都特别美，男生都特别帅。嗯，好像据说还有放烟火是吗？而且烟火的这个规模也是非常大的。 对，而且放烟火也不是每个学院都会放，应该是一般 St. John's 和 Trinity 这两个学院会放， 有钱的 才放得起啊。然后有一些像我们这种山上的学院就能从山上遥望那个烟火。 那说到这个Mayball 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知道好像据说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哈，也是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毕业典礼我觉得剑桥最独特的一点是我们要下跪，对吧？就是要 好像是说你们的老师把你们领到院长面前。 对对对， 是吗？ 就我们先在学院里排好队，然后因为学院跟那个礼堂还是有一点距离的，然后那时候就院长走在门口，一伸手把车一拦，然后就路上的车都必须停下来，我们浩浩荡荡的一群毕业生一路从学院走走走走到那个礼堂，然后再进去，他会再排好队，然后会叫这个谁谁谁，然后我们就上前跟院长行个礼，然后他就会握着我们的手用拉丁文说，我现在正式宣布你可以毕业啦，你在德智体美劳什么都合格，恭喜你毕业，差不多就这样。 当时的感觉是觉得哇，终于要解脱了， 真的是一种很神圣庄严的感觉。 对， 然后其实在我们走在那个礼堂里面有很多繁琐的规定嘛，我说两个一个是在你走去那个下跪地方的之前会有一个大叔穿着礼帽这样子，是你学院的所谓代表人，然后他会伸出手，有五个手指嘛，他会用4个手指让每一个学生各抓一个手指，然后他会念一段拉丁文，大体意思就是说报告院长，我这位四位学生我所知道的他们德智体美劳都非常好，然后我现在诚挚的请求你授予他们这个学位，然后每个学生会抓着这个老师的一个手指，然后 4个人同时吗？ 对，就 那这老师怎么能分得开啊？你这怎么能站得开呢？ 就是这样子象征性的每个人抓一下，然后只要抓完之后，然后一个一个人走上去，而不是说老师一个人一只手拉着 四个人，不是这样，就象征性抓一下， 不然画面有点太美丽。 我也在想， 然后还有就是剑桥可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个毕业礼堂里不允许拍照不允许讲话的学院了。 哇，就是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特别有仪式感。 我当时毕业典礼的时候宾客当中有一个是带着小 baby 的，然后在整场开始之前那个 baby 就开始哭闹，然后没办法，真的那个管理员大叔就邀请那个 baby 出去了，因为有声音。 哇哦，那么当时就是你们毕业典礼的时候应该是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时刻，是把家人父母都请过来了。 是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哈，因为我其实是参加过剑桥的毕业典礼，但是没有办法进到室内，而是在室外嘛，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穿大长袍，哎，就觉得终于读完了。 真的是这种感觉。一般其实每个学生能申请2到3张毕业典礼嘉宾票，然后他们是坐在里面这样子观礼全部过程，就每个学生这样走到前面去，然后下跪受礼，拿这个 毕业证书、嗯、然后出来之后的大草坪上是朋友啊家人都可以到大草坪上和这位优秀毕业生合照、嗯、 对、嗯、 但在室内是不能有也没有官方的摄影师、 官方有摄影师，就是下跪然后院长握着你的手的那一瞬间是会有人拍照的，然后可以去后来再去买那个照片。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你们就是从剑桥毕业之后哈，包括你有 SE 毕业之后你们开始找工作，你们觉得就是拿着剑桥的文凭对于找工作来说好找吗？ 嗯，我觉得好找又不好找。 然后呢，申请过程其实也不是说你拿着剑桥文凭来找工作，因为英国申请其实是你要从毕业前一年就开始找，比如说我是次年的六月份毕业，那我其实从这个一学年的九月份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要开始申请找工作，因为这些公司的毕业申请截工作申请截止日期一般是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底，然后你在网上申请结束之后就是一些面试啊，然后可能是小组面试啊，活动这些，还有最终面试之类，所以它是一个可能要将近花半年才会结束的过程。然后你说好找不好找呢，为什么这么说？好找是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名牌大学嘛，在全英国和全世界都是受到认可的，很多公司也会确实知道哦，这个学校是一个好学校，尤其可能说，回国之后大家觉得哦，剑桥大学是一个好学校这样，但是不好找，真的有挺难的原因，因为剑桥是一个特别要求我们学术成绩好的地方，老师会对我们这些你学业表现特别在乎，他对于你毕业之后去哪里其实不在乎，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其实有几个学弟都是这样子，他们有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自创公司了，然后呢其实运营得很好，然后但是老师听到的反应是你必须现在不要做这个公司了，你放下这一切，你认真学习，所以整个校园环境并不是非常支持我们能够啊，大家赶紧去参加这些就是就职活动，然后来找到你们这毕业之后的工作，他们可能更希望说留在学校专心读书，为社会科学做贡献。 那这个和 LIC 很不一样。 我就想说，因为我剑桥也读过， LIC 也读过，我就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剑桥是很学术氛围浓、很注重学术的地方， LIC 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一过去就开始这个 career fair 你要去啊，这个工作这个公司来演讲你要去啊，但剑桥就他不会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可能自己比较 king 的学生也会去关心，也会去自己要去参加这些，但是学校不会鼓励你，但我觉得 LIC 很明显就是会鼓励学生找工作啊什么的。 对、因为我们节目之前采访过好几位 LIC 毕业的同学，然后他们真的就说，然后包括从国内过来读 LIC 研究生的也是读金融嘛、还让他们提前一周来，然后来的第一天就让他们去参加招聘去了。 所以说大家都称 LIC 是伦敦金融技校。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大公司毕竟总部都会在伦敦，然后说到就是你网络申请之后就是面试的一些过程，然后在伦敦你直接去伦敦的公司面试就会交通上方便很多，但是剑桥呢你单程火车就要花一个小时。 结束哈，特别想请两位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剑桥读书然后对你们人生来说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呢？那包括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同学，如果他们以后想要考剑桥的话，你们有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和意见呢？ 我觉得剑桥真的是一辈子都难忘的事情，是特别特别值得，要好好学习。 那阿里呢？ 我觉得剑桥给了我一种独自思索的能力，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上课的时间真的很短，然后感觉就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空间来天马行空，当然说除了真的是解题之外，然后我就会锻炼自己，一个是就是和自己相处，然后怎么样克服心理压力，就算做不出题怎么样克服这个过程，然后包括 申请工作这些整个四年的过程来讲，说花这些独自的时间思考，说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学习之外，说我人生想要做什么，我的人生规划想要怎么样做，这些真的我觉得都是依靠这些独立思考的时间才能获得的。我觉得现在对我自己也很有帮助，就是说人生真的工作之后，也是有很多自己独立的时间，你下班之后也是自己独立的时间，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完全靠自己发展。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是从国内读完本科来这边读一年研究生，然后他现在回国反而他觉得找不到工作，人生没有什么就是具体的方向。然后我当时其实我就想说，就幸亏我曾经本科有这些独立思考的时间，我真的有好好想过说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包括本科我们也是有机会去做一些实习的，就是也是一个尝试的过程，你可以知道说你适不适合这一份工作。经过这些尝试探索之后才能知道说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然后也非常感谢自己撑了下来。 对，就还有重要点就是抗压能力、抗打击能力，就当作业真的做不完，然后上课都听不懂，看书都看不会的时候，自己还是这么熬了过来。 但是我觉得同时呢，我们其实玩的也是挺多的，因为剑桥说实话是学六个月玩六个月，因为我们学期一共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两个月，然后放假两个月，第二个学期两个月，第一个学期两个月，放假一个月多一些，然后第二个学期两个月，放假一个月多一些，第三个学期几乎是考试，所以其实只有半个学期，然后就是整个都是暑假了，所以 漫长的暑假， 所以我们有很多自我娱乐的时间，也趁着这个机会玩了很多欧洲国家，然后有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喜欢做饭，就是真的感觉哇，大学四年开发了自己的做饭技能， 厨艺大增。 对，然后写不出题的时候，哎，去做一个饭吧，烤一个甜点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啊，真的是，就觉得能够探索新的这些兴趣爱好，对，非常非常好。 那么最后用你们各自一句话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他们以后想要考剑桥大学，是什么样好的建议和意见吗？ 我想说想清楚再申请。 那 Shelly 呢？想好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因为难度真的很大，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要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朋友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解密了一下剑桥大学。当然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很有限，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将来真的是有机会能够来到剑桥大学来体验和感受一下。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 谢谢。 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本期节目由伦敦金融行业高压力高收入俱乐部赞助播出，编辑热爱生活点滴的 Lindsay， 制作海盗电台的嘻哈歌手达西。我们的节目总会带给你有用的信息。下期节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